24、25号总体呢是预计臭氧污染是会转好， PM2.5 的浓度降至二级良的水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早晨呢，本市大部分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能见度也不太大，部分路段的最低能见度是1到2公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雨天路滑，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谨慎涉水行驶，注意交通安全。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朋友们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今明两天本市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最新情况来了解一下。北三环苏州桥到紫竹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同时影响万泉河路北向南，西北三环外环方向也是车多排队。西二环南段蔡慧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东段西向东也是车多排队。学院路学院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排到了学院桥。 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中国现存最早的机车是零号蒸汽机车，您知道它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吗？A. 英国 B. 法国 C. 日本。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我们要带您去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么中国现存最早的机车是零号蒸汽机车，您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吗？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也能够看到它，它是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制造的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您是不是会经常走进身边的实体书店逛一逛呢？北京市发布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北京将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大力推动实体书店的建设和发展。从2018年开始，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金每年将增至5000万元，每年扶持书店150家。到2020年，逐步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浓郁、多业融合、遍布全市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 对于实体书店普遍存在的经营场所难题，意见鼓励利用腾退空间、闲置的公共场所开办实体书店，支持企业为实体书店提供免租金或低租金的经营场所。日前2018中国俄罗斯电影节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拉开了帷幕，影展将在北京和武汉两地放映七部俄罗斯优秀影片，分别是《太空救援》、《大剧院》、《决斗者》、《死亡之舞》、《暗夜守护者》、《大片》和《活鲤鱼》。这些影片都是俄罗斯近两年的优秀作品。电影《活鲤鱼》曾在日前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传承了300多年的川北王皮影是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传习基地位于南充阆中古城。最近嘉陵江阆中洪峰过境，江水暴涨漫入了阆中古城，王皮影的6000多件皮影遭到了水淹，直接经济损失在600万元左右，艺术价值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展览方面，由国家博物馆和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精华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为期2个月。展览将古蜀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的蜀墓，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勾勒出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华美篇章，非常值得一看。明天开始，印象莫奈 5D 光影多媒体艺术体验展将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展览将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包罗11大展区。展厅内还设有大片睡莲和日本桥环绕的特色休息区、观影体验区、卡米尔花艺专区、儿童体验区等等，同步增加了很多互动体验的设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暑假出游，很多不能退的机票让人犯愁，天价退票费、特价票不能退，网站加收退票费，这些机票退改签的乱象将得到管制。民航局对航空公司、线上旅行社平台等不同主体提出要求，规范客票销售退改签，其中明确航空公司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据地产研究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以河北省廊坊市为主的环京区域住宅成交量降到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成交面积同比下降80%，曾经异常火热的环京楼市逐步降温，市场恢复理性。来关注北京环球主题公园，环球主题公园17项目南侧将再增加28公里的景观水系，这个景观水系建设工程位于文化旅游区北京旅环球主题公园和度假区的范围内，西临规划九棵树中路，东临东六环西府路，水系长度大约有28公里，水域面积12.5万平方米。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和度假区一期包括主题公园和度假酒店两个主要片区，主要包括环球主题公园、城市大道、两座酒店和一期停车设施等项目，预计建筑面积约38万平米，计划2019年年底建设完成并试运营。您吃晚饭一般是几点呢？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球卫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早吃晚饭关联两种癌症风险比较低。21点前或临睡前两个小时吃完晚餐的人，患乳腺癌或前列腺癌的风险比那些22点后或临睡前不久进食的人低 20%。 研究人员认为，出现这种关联可能是因为太晚进食迫使身体代谢系统加速运行，而这一时间代谢系统本应减速准备入睡的。您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儿吗？最近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显示，我们最早的记忆往往不会像我们记得的那样发生。将近 40% 的志愿者发誓他们记得两岁前的某些事儿，将近 15% 的志愿者表示他们最初的记忆发生在一岁之前，但是认真追究的话，这些回忆很可能并不是真的。 科学研究已经发现，我们上小学三年级时，幼年早期记忆就会逐渐消失。一旦成年，我们就无法真正记住七岁之前经历的事儿。然而这个现实并不能阻止人们相信自己对记忆的想象。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防汛办提示，最近连续降雨，山体含水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极高，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沟道、河道游玩活动，注意自身安全。北京市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的政策有了调整。市财政局公布最新政策，明确新能源汽车补助的对象是消费者，消费者应获得的补助资金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先行垫付。汽车生产企业或销售机构申请中央和本市财政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 60%。 补贴中引入车辆运营里程要求，除了私人购买新能源小客车外，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市级补助资金需满足车辆运营20000公里的要求。据了解，北京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从2018年1月1号起执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号。今年中招首批录取通知书、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投递。今年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仍由邮局采用挂号信方式送达考生手中。投递点的工作人员将按考生报名时留下的联系方式逐一联络，确认家中有人后再投送。投递过程中，考生要同时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并签字确认，否则不能够领取通知书。有些考生由于年龄较小，还没有正式的身份证，可以用户口本代替。由于招生学校办理邮寄手续时间不统一，录取通知书并不是同时下发的，预计考生将在被录取之后5天之内收到通知书。美团已经上线了30分钟配送上门、24小时无间断配送的美团闪购业务，涵盖超市便利、生鲜果蔬、鲜花绿植等众多品类，以满足消费者便捷购买、商家提升经营效率、骑手在各个时间段配送的需求。从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美团通过配送网络送出去的零售产品达到 2.6 倍的增长，非餐饮类的增长率是最快的，尤其是生鲜和水果。摩拜 APP 昨天出现服务器瘫痪情况，导致大量用户无法使用。摩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网络问题，摩拜 APP 部分功能出现短时故障，摩拜方面正在紧急排查修复中。来看演出，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今天开始连续3天在北京剧院上演。这是根据童书《故宫里的大怪兽》改编的音乐剧，原著作者获得了冰心儿童文学奖，这次亲自操刀编剧。这部以故宫为创作背景、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神兽为主线的作品，让孩子们在亲近传统文化中能够感受到热爱和喜爱。互动科普儿童剧《恐龙乐园》今天起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3天。美国环球剧团《恐龙乐园》巡演的恐龙形象十分鲜活并且友善，妙趣横生并富有教育意义。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耗子石是旧金儿童点放的一种烟花，悉知烟花摊上均有售卖。耗子石形容粒粒青豆瓣儿，青灰色，用黄土泥包裹着火药制成，一枚铜币能买数十个。儿童要燃放，需将尾部的泥土剥落，露出里面的火药，放在平地上用香头点燃。耗子石旋即在地上又旋又转，白天只看见青烟，晚上可见火光， 但无声响，点放耗子时无燃放花炮之崩伤危险，故幼儿也敢玩它。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中国现存最早的机车是零号蒸汽机车，您知道它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吗？A. 英国 B. 法国 C. 日本。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提供的两个免费参观的名额，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节目呢，要继续开启我们的铁道博物馆的这个旅游，叫什么铁道博物馆的这个之旅。因为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中国铁道博物馆在北京一共有三个展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还有詹天佑馆。那么今天呢，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要来逛逛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的东郊馆。我们国家的铁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故事呢？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吧。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副馆长苟艳红。艳红馆长您好。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咱们这个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业务部主任张贝贝，张主任好。 好，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说了，咱们这儿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哈。上一周呢是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来我们这边做客。正阳门馆位置特别好，天安门那儿。 啊、是。 咱们东郊馆在哪儿啊？ 咱们东郊馆在肯定位置比较远一点，咱们在朝阳区啊、九泉巷北路一号院北侧。 比起詹天佑馆还是近很多哦。 对，詹天佑纪念馆在长城八达岭上面啊。 是，所以咱们有近的、中的、远的，多好呀。 对对对。 啊，具体位置就是在这个。 对，在九泉桥北路。 九泉桥那儿。 哦，对。 咱们这个馆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咱们馆是2002年11月2号正式叫做正式叫做中国铁道博物馆，但它的前身叫中国铁路科技馆。中国铁道科技馆这个中国铁道科技馆它是1978年就成立了，但是我们是到2002年，才把中国铁路科技馆正式更名为中国铁道博物馆的。 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博物馆有多大的面积呢？ 我们这个博物馆它那个展只有一个机车车辆展馆目前开放的啊，这个机车车辆展馆是16500平米、 虽然只有一个但是面积好大。 对它有室外的，对，还有室外的一些展，我们也开放也室外也一些展品展示机车车辆。 您知道吗，我们上周就说要请你们来，然后我们就是做客就是别的节目的嘉宾就说，哎呀，我就住那附近，我老带孩子去那儿看大火车，可有意思了。来跟我们说说吧，您刚才说了1万多平米的这个室外展厅。 室内对， 室内展厅 啊、其实总的面积将近6万多平米呢，因为我们这个它有室外非常大啊、室内室外加起来总共是6万多平米。可能观众进了我们这个展区以后啊，可以先它是要先经过室外的一个展区，然后再到室内、 室外的展区那就放火车是吧？ 也有部分的机车辆，还有我们一些站台，老式站台。 嗯。 在室外参观完以后，我们去室内展厅，机车车辆展厅，那个展厅就是我刚刚说的16500平米一个大展厅。 咱们有多少这个火车的实物展品啊？ 在这个机车车辆展厅里面，一共是陈列的130余台机车车辆。 这么多呀？ 对，130多台。所以 要走下来的话，且得走好长一段时间。这遛娃合适啊？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哈这些年来啊，我们接待的观众量绝大部分是亲子家庭。 嗯。 尤其周末特别特别多。 嗯。 我们这个16500平米的展厅啊，也可能说大家要大体看了一下。 嗯。 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左右吧。 一个小时能看完吗？那不得 我说大体上看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可能说有的非常喜欢火车的，他会仔细一台一台看。 嗯， 有的觉得我只是想体验一下这火车博物馆什么感觉啊？我看看以前的这些没坐过的、没见过的孩子没见过蒸汽机车。 嗯， 他肯定有重点的选择性看。 啊， 博物馆也不是说我去了一次我就能完全领悟到我的博物馆的这个文化。还有这种感受啊，可能尤其是亲子家庭，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他不断要求来了一次又一次的。 我们的编辑听说能遛娃说了，他明天就要去。 我们当然很欢迎，很欢迎啊。 那咱们这儿有哪些镇馆之宝？稍微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吧？ 啊，这个我们幼师主任贝贝，咱们给大家 张主任 介绍一下。 离话筒近一点说，哎，好，嗯。 咱们机车车辆展厅，刚才我们。这个燕红馆长也介绍了，有这个130余台的这个机车车辆， 嗯， 这是不同时期吧，不同形式的，嗯，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咱们称之为镇馆之宝的，有这样几台机车，咱们有这个，现在目前咱们国内现存最早的蒸汽机车，就是0号机车， 嗯， 0号机车，另外呢也有这个以咱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蒸汽机车， 嗯， 这是目前咱们这个机车车辆展厅里头最具有代表性的， 嗯， 这个镇馆之宝。嗯、 这个是在这个是外头陈列还是室内陈列呢？ 这个是室内的， 室内的哈， 就在咱们的这个机车车辆展厅非常醒目的位置。 哦，那我想知道室外都陈列了些什么呀？ 室外的也有一部分就是咱们就是后期征集到的一些，像咱们这个。韶山型的这个电力机车， 嗯， 包括这个咱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家禽车， 嗯， 就是用来运输这个家禽的， 嗯， 还有就是有一个好几辆吧，就是这种这个机械保温车，嗯，都是咱们征集来的这个文物机车，嗯， 咱们说光是这个室内的展馆就已经是有16000多平米的，分了展区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咱们机车车辆 展 厅因为很大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展陈在布置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分为这个南区和北区啊。其中呢，咱们这个南区呢，主要是陈列的是咱们收藏的这个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嗯， 啊，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嗯， 啊，在咱们的这个北区呢，主要是陈列的是这个。不同时期的这个蒸汽机车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以及咱们建国以后咱们自己国产的这种各种型号的这个蒸汽机车。 那就基本按时间线来排列是吗？还是 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嗯， 按时间线来排列哈， 对对对， 嗯， 对， 这个最早的会是有什么时候的机车呢？ 最早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镇馆之宝零号蒸汽机车了， 零号 1881年生产出来的。 嗯，那么最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应该越晚是越先进哈。 最晚的一台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现在高铁比较热啊， 嗯， 我们可以在咱们这个博物馆可以看到中国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代准高速动车组，准高速动车组就是中华之星，就是它的 形状啊，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嗯， 就是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和谐号，还有我们这个复兴号，主要是复兴号了啊。 嗯， 它完全走它的，可能是我们引进消化吸收国外这个高铁先进技术， 嗯， 再成为我们自己，再转换我们自己的高铁技术，是吧？我们走了一个借鉴之路， 嗯， 但是在这条借鉴之路最前面呢，我们国家又有个自主探索研发的这样一条自主探索之路， 嗯， 那么以中华之星为代表的这一个有一批准高速动车组， 嗯， 它就是我们中国铁路科技人员在这个高速铁路上他们进行的一个探索和证明和努力的一个。 嗯， 一个名证吧， 嗯， 所以说我们说有在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啊，您可以看到最古老的保留到现在最古老的零号蒸汽机车， 嗯， 也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60年代、70年、80年我们陆续开始使用的这个内燃电力， 嗯，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自主生产的第一代准高速动车组了， 嗯， 当然现在这个高铁我们可能。您在博物馆是看不着的啊， 您去坐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去坐吧， 是吧？因为会拿到博物馆的，一般就是大家对于之前的这种纪念哈。那咱们其实主要是以这个实物为主。 对对，我们这个 在咱们 博物馆收藏吧，博物馆因为咱们这个火车它属于近现代历史文物的， 嗯， 这个火车它最重要，铁路最重要一个展品就是机车车辆嘛， 嗯。 其实车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文物展品。 嗯， 所以咱们来博物馆也希望能看到实物机车。 那所以说，在咱们铁道博物馆三个馆里头，你们这儿是实物最多的是吧？ 对，我们最多也是面积最大的。 哦，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刚才也二位给我们介绍到了，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机车零号蒸汽机车，有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蒸汽机车，也有新中国成立之后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代内燃机车，还有电力机车等等等等，有很多有价值的铁路车辆。究竟他们是什么样的火车，又有哪些故事呢？一会儿我们继续请二位来跟大家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受东移高空槽和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请您注意防范。由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请朋友们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来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今明两天预计本市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光，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中国铁道博物馆收藏着一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机车，由于它机身上有一个大大的零字，人们便把它称为零号机车。零号机车1882年起运，用于横续铁路，它由英国工厂制造，有两根动轮轴，车轴排列为020式，动轮直径为812.8毫米。中国铁路最早的几台蒸汽机车中，零号蒸汽机车是幸存的一台，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来看第二道题，2002年11月27号，以2辆机车及3辆客车的短边组火车中华之星在新建的秦沈客运专线进行高速试验，其最高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您知道有多快吗？ A 每小时200多公里， B 每小时300多公里， C 每小时400多公里。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 零号机车是英国制造的，是吧，燕红馆长？ 对对。 哎，答对的朋友不少，您看看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您跟我们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出你们的这个参观券2张。 那我就选个165吧。 165，为什么呢？ 我们机车车辆展厅是16500平米，那就把前面3个数我先挑出来吧。 好好好好，等我们有16500名朋友参与的时候就可以选这个数了哈。来，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中华之星创造了这个 当时中国铁路的第一速哈，在这个它在这个进行高速试运行的时候，您知道当时这速度有多快吗？每小时200多公里、300多公里还是400多公里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呢，依然是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提供的2个免费参观的名额。这第一位获得免费参观名额的朋友已经是出现在了我的屏幕上，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165位答对的朋友是杨宇尚，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又来到了我们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继续一起逛逛铁道博物馆，也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的东郊馆。我们国家的铁路历经了怎样的变迁？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继续请出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副馆长苟艳红以及这个业务部主任张贝贝一起来跟我们说说铁路上的记忆。网友丁楠娜说了，说我已经去过正阳门那个馆了，我们上周刚刚来做过哈。他说那边呢大火车不太多，图片多，因为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哈，太市中心了。他说咱们这儿的火车都是真的火车吗？看来大家对实物火车还是很感兴趣哈。刚才燕红馆长也说了，真火车有好多呢，是吧？ 对， 一百多辆呢哈。 对。 哇，这火车是比汽车还大呢，真的是好占地儿啊。那么刚才我们第一道题也说了，这里有中国现存最早的什么零号蒸汽机车啊等等，这些都能看到是吧？ 对，这个博物馆一般展出的都是这个实物展品啊，如果说复制品或者复印件，它会在旁边注明的 啊。 但我们这个130多台机车车辆，不光包括这个机车，我们说火车头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车辆，所以只要观众朋友们进去，您所看到的全部，我可以保证全部都是实物机车。 还有些特殊的车辆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还开放一个特殊展览，叫做国家领导人的公务车。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除了我们老百姓坐车，那国家领导人也坐车。早期的咱们毛主席、周恩来，还有我们国家第一代这个铁道部长， 嗯， 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他们坐的公务车，他们坐的火车是什么样的？ 哦， 我们也开放了选举的三辆，特殊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公务车，开放让观众朋友可以上去参观的，叫特殊的机车车辆。 好，那么接下来呢，燕红馆长跟我们来说说这零号机车。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已经反复说到了，这是镇馆之宝哈，到底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蒸汽机车呢？ 其实我们每个参观者去博物馆肯定首先都想看看一个博物馆最有价值的、最具有观赏性的是哪个展品呢？ 是。 您来到我们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这个东郊展馆啊，您可能就是首先您可能会发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正对大门的这个方向陈列着一个不太起眼的。就不是很大的，跟现在这个无论是跟现在这个大的这个蒸汽机车，过去的蒸汽机车，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内燃电力或者高铁，非常小，可能有些小朋友以为它还是什么大玩具呢，但是它恰恰就是我们中国保存到现在最古老的蒸汽机车，零号蒸汽机车。 嗯， 1881年它是英国生产制造的。1882年当时在这个洋务运动不是有举办这个开煤矿吗？在唐山开平矿务公司，他们在修煤矿的开矿的时候需要把煤运出来。在当时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平矿务公司的工程师金达的主持下，修了一条唐山到旭各庄这个10公里长的小铁路。铁路修好以后，它需要机车来把这个煤拉出去。这个零号机车是开平矿务局购买的第二批 其中保留下来唯一保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最早最早的这个蒸汽机车。 嗯， 最早蒸汽机车来到中国的模样是什么样的？1882年来到中国的这个零号机车，你就可以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可以看到了。 嗯， 啊，它有什么历史故事？这个、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姜文之前拍一个片子叫《让子弹飞》没有？ 嗯， 啊，这个可能有观众朋友看过的，对这个开。那个片子的开头可能有印象，就是葛优坐在那个火车包厢里面，前面马拉的 坐着火车唱着歌，吃着火锅唱着歌， 对，就被劫匪给劫了。这个他是坐在火车包厢里面，那前面把的拉他包厢呢是那个马，不是机车。 嗯， 在这个唐胥铁路上也出现这样的一种，我们说马拉机车这样的、这样一个感觉很荒诞的一个事情啊、 嗯。 但是早期铁路历史不光是我们国家，就说最早在英国产生这个铁路的，它也是出现这么一个场景。 嗯、 最早不是最早火车，最早这个铁路是先有路，然后再有车的。 嗯嗯。 那么这个路出铁路修好以后，并没有说我们马上机车就研制好了。 嗯。 它也经过一个。马拉车厢后面这么一个过程的， 嗯， 所以说这个，但是毕竟这个，我们说这个，但是我们后面是我们国家后面是引入这个机车，但是机车购买进来后，它同样也是没有马上使用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刚说了洋务派啊，在朝廷里面还有个顽固派， 嗯， 这个用不用火车，用不用所谓在。这个顽固派里面认为是奇技淫巧，这个机车还是有过争论的。 嗯、 那争论的时候是机车是停止使用的，那我们这个煤还得拉出去，最后把这个零号机车撤下来了。 嗯， 啊，暂时撤下来，我们把马赶到这个铁轨上，拉着后面这个拖煤的这个拉煤的小拖车，嘚嘚嘚，在这个唐胥铁路上奔跑。 啊、 哦，是这么有这么一个历史场景吧。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们可能在画册上或者某些报道上也看过这样的报道， 嗯， 图片什么来的，一直到了甲午海战以后，就是我们真的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那这个洋务运动才占据了上风，洋务派以后才开始全面推广起来，那这个零号机车再重新开始使用，在唐胥铁路上开始拉煤，这个零号机车到了60年代，它从那个唐山机车车辆厂退役下来以后，就被扔在这个唐山汽车车辆厂一个仓库里面。 嗯， 因为可能早期我们对这个历史保护啊、文物保护，可能观念里面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这个东西，比如丝绸、瓷器、字画才是这个历史文物啊。 嗯， 这个早期汽车车辆，大家只是因为它是一种工具，那么它退役下来后，我们就给它废弃了，或者说给它拆毁了。 嗯， 但是这个火车、铁路，它属于近现代历史文物。啊，之前没有人在意，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才把这个机车从这个仓库里震出来，那个时候大家才发现 震出来，这个词用的， 那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它的这个不同寻常，当然唐山汽车车辆厂也保存了它的一个档案资料， 这个零号是为什么会起这么个名字？是没有比它更早的，是这意思吗？ 不是。在零号之前，还有我们中国最早的火车应该叫龙号机车。 龙号 啊、这个零号我们其实考证呢，我们也没有非常一个准确、非常一个权威性说法，到底这个零号是怎么上去的啊？ 嗯， 可能我们估计肯定也就是，当时做了一个标识。就是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标识， 一个圈那样的。 对，就是我们看一下阿拉伯数字零，叫零号机车了。 刚才您说到了姜文的影片里头，在这个《让子弹飞》里头有这个蒸汽机车哈，就是马拉火车的奇景哈。 对， 他拍的这个影片，就那种年代哈，都有这样的车。你看现在的这个《邪不压正》里头，就是上周刚刚上映，然后就正阳门馆就来说。火车站就在我们这儿啊，是吧？他不是正好是有那个人就坐火车那个回国的那个景象吗？ 哦，正阳门火车站。 对，正好就是停在那个地方。 姜文导演对这个火车看来还是有点情有独钟啊。 是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拍的都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就是火车实际上是代表一种很先进的东西，是吧？ 对。 所以会出现在那个时候的影片当中。网友陆涛说，小时候最喜欢火车鸣笛通过之后留下一长串轰隆隆轰隆隆的回响， 这位朋友说的其实就是蒸汽火车的那个感受哈。那咱们国家刚才说了零号机车是英国研发的，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蒸汽火车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国家就是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对这个铁道部对当时所有存在我们遗留在我们国家这个各个铁路线上的火车做了一个统计，是4900多台这个蒸汽机车，全部都是国外生产出来的，没有一台是这个中国自己生产出来蒸汽机车啊。一直到了1952年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才生产出来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叫做解放2121，也就1952年吧，这一年就彻底结束了中国不能独立自主生产蒸汽机车的这个比较屈辱的这个历史啊。 1952年就有咱们自己的这个机车了哈。 对。 网友何泽说，我非常感兴趣领导人名字命名的火车，这些火车都是领导人做的吗？其实刚才二位也介绍到了，咱们管理是由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像毛泽东号啊，这个还有朱德号啊，是吧？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朱德号是什么时候命名的？我听说朱德号还分5代车型，是吗？ 是的，是的。 嗯， 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呢，他们的这个命名时间呢是同一天，都是在这个1946年的10月30号。当时是因为在这个解放战争初期吧，这个哈尔滨机务段的这个工人们为了这个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解放全中国这个号召嘛，当时他们就掀起了一场这个死车复活的运动啊，就是把一些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个一些报废的车啊， 损坏的 对 不能用的车， 因为战争，对，因为战争这个报废的车，还有一些缴获的车，他们就对这种比较这个状况比较好、车况比较好的，对这些车呢进行了这个进行了重新的这个维修和 修复， 对，修复和组装，对，然后呢就组装好了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然后当时呢是因为在这个哈尔滨机务段啊，有这个军管干部，有一位军管干部呢就提议，为了表示我们这个跟随主席，我们响应主席号召，然后呢他就提议我们可以这个以这个主席和这个朱老总的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两台机车。在1946年这个10月30号呢，就是经过咱们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啊，当时也是召开了这个全段的大会啊，在大会上公布了这个伟大的决定。就这样，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就正式命名了。 那朱德号为什么会有五代机车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服役在使用过程当中，因为是解放战争期间嘛，朱德号和毛泽东号都是转战各地吧，在这个解放战争中都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这个机车朱德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工人们呢又发现了一台更这个车况更好的，更便于这个。更就是车况更好，这个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车，所以呢，当时就，也是向上级请示，说我们把这台机车，这个1191号啊，换成这个，对这个朱德号进行第一次换代，也是后来经过这个机车厂的领导批准以后。然后这个朱德号就进行了第一代换型，后来就是陆续吧，随着这个机车事业的进步，不同型号、不同制式的机车，有更为先进的机车啊，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对朱德号进行了这个5次换型。 咱们现在管理的是第几代了？ 现在咱们管理的这台机车呢是1947年啊、第一次换型的。也是一台蒸汽机车， 最早的时候的那样哈，很珍贵。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说毛泽东号机车，再来说说其他的机车，还有很多哈。这样，我先把第2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 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来看第二道题，2002年11月27号，以两辆机车及三辆客车的短边组火车中华之星在新建的秦沈客运专线进行高速试验，其最高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您知道有多快吗？ A 每小时200多公里， B 每小时300多公里， C 每小时400多公里。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提供的两个免费参观的名额，希望大家一起来开动脑筋加油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副馆长苟艳红和业务部的主任张贝贝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带我们走进中国铁路博物馆东郊馆，一起来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那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馆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很有年代的这个火车，比如说有零号的蒸汽机车，比如说有以领导人名字命名的火车，刚才说到了朱德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毛泽东号。网友快乐宝贝说，毛泽东号我知道啊，解放战争时候的车，我小时候就知道这火车，知名度很高哈。刚才您说了命名的时候也是在1946年10月30号一起命名的是吧？ 对 啊，那么这辆车它又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毛泽东号呢，是一台这个传奇机车。 传奇。 对，它的这个传奇之处呢，就请我们艳红馆长好好介绍一下。 好， 这个以理性人物命名的毛泽东号、朱德号啊，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我们铁道博物馆的一级展品、一级文物。说它的传奇，我们其实可以。从它命名啊，以领袖人物命名的这个是吧？命名机身呢，肯定有注定它有非凡的一生。 对， 那47年命名以后，那么这两台机车，刚刚说的我们贝贝主任说的朱德号，那我现在说这个毛泽东号，命名以后，它马上投入解放战争。我们知道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其中有一次战役是在东北举行的，啊，哈尔滨那边。我们说这个机车是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经过27个昼夜的连夜修复，修复完以后，哪一次的解放战争是在东北那边举行呢？ 辽沈 战役。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毛泽东号机车，他又参加当时赫赫有名的这个辽沈战役，并且在这个战争中一次冲，我们说。枪林弹雨啊，经历过枪林弹雨，一次就是完成了他的这个运输任务。其实火车我们可以想想，在这个战争中，他承担什么任务呢？对，火车，肯定是 运输军需物资呀。 对，还有一个运输兵力啊，运输兵力，我们说运输战争物资 是。 所以他一次次的，就是有力支援了我们前线的解放战争，保障了这个我们的后勤啊。我们的人员兵力的增援啊，反正就是说在战争中我们说立下了 赫赫战功， 汗马功劳，赫赫战功啊。 是，虽然是一辆火车，但是真的是 英雄机车，我们说是英雄机车啊。到了49年以后，他这个毛泽东号机车，他就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来到了北京。他跟这个朱德号不太一样，朱德号还是留在了东北，但是这个毛泽东号就来到了北京。我们国家后来经历了满潮五运动，还有这个抗美援朝，这个我们这个英雄机车毛泽东号机车，它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啊！ 哎，它是一个什么动力的机车？ 它是蒸汽机车，还是 蒸 汽 机 车？ 机车哈。 一直到八十年代，它才更新换代。这个机车就跟我们使用这个电脑一样，是吧？几代几代几代。我们说一般说第一代我们都叫蒸汽机车。它的性能改变以后提高以后，我们说有新的机车出现的，就内燃机车。内燃机车出现以后，这个毛泽东号机车。就更新为 早期的这个毛泽东号蒸汽机车就更新为毛泽东号型的内燃机车。 那就其实一直在用哈。 对，一直在用。 嗯。 到现在是毛泽东号的电力机车，它比较先进的和谐第三 B 型电力机车。 嗯。 我们在这个北京铁路局的丰台机务段， 嗯， 我们他们有专门一个毛泽东号荣誉陈列室，我刚说的这个49年以后，它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落户在这个丰台机务段，但是就是这个机车，就是第一台以毛泽东号命名的蒸汽机车， 嗯， 它是来到，是被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收藏的， 哦， 更新换代以后，它是在这个丰台机务段， 一直在使用， 还是在这个铁路运行 站，就是这个名字序列一直在用， 对对对，还是一直运行在这个铁路战线上， 嗯， 它也是始终成为我们这个铁路运输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但是你们收藏了最早的这个毛泽东号和朱德号，哈， 是的。 那么网友耿晓东说，他说我非常喜欢坐火车，我是60年代生人，60年代的时候呢，坐火车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至今我还有当时的火车票保存着，这个也很珍贵了哈。 对， 火车在不同年代人的记忆里是不一样的。那么50、6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从蒸汽机车已然是更新换代到内燃机车了，是吧？ 这个还没有。我刚刚说了，就是1952年时候，我们国家才刚刚生产出来的，刚刚有能力生产出来蒸汽机车，到60年代应该是蒸汽机车应该是个主力机型，60年代，我们国家后面这个机车发展、机车装备发展啊，70年代啊，66年的时候，6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虽然我们主力机型还是蒸汽机车，但是这个内燃和电力也又开始慢慢研制的，但是就是我们还处于研制阶段，还没有大批量定型生产阶段，所以刚刚听众朋友说是，问题50、60年代这个时候的 坐的是什么车？ 还是蒸汽机车？ 还是蒸汽机车？ 对， 哦，那到内燃机车是就等于是大规模的使用，实际上是 应该是70年代，内燃机车，我们国家的以东风型号，东方红。这个内燃机车定型以后，这个蒸汽机车可能是，还在使用，但是就是慢慢的，它逐渐被这个功率更大、性能更好、速度更快的内燃，还有后面的电力就取代了。 那咱们博物馆也都有是吧？ 都有，我们博物馆我们刚刚介绍130多台机车车辆啊。它其中囊括了整个机车发展装备的各个阶段的机车，蒸汽、内燃、电力，我们刚刚我还重点提到中国第一代准高速动车组， 是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请您说一下。网友大便活人说，上大学的时候春运买票回家坐的是那种绿皮火车，硬卧的印象很深。哎，硬皮火车绿皮那个火车好经典呢， 是 那个是代表了哪个时代的技术呢？ 这可是中国几代人的印象啊，起码有2代人的印象，因为我也坐过，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坐过绿皮车厢进京的。 我也是2天2夜坐到北京啊。 是差不多。这个我们说，我想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机车车辆啊，机车我们说火车头，车辆就是我们可能更多是车厢，可能我们常说绿皮火车可能更加是指它的这个车厢。机车和车厢我们应该分开来说啊，机车火车头归机务段管，车厢归车辆段管，所以他们两个我们还是分开说，要不然这个概念会搞得有点混。那个年代的火车大部分车厢大部分刷成绿色的，而且那个年代说实话这个技术力量还没到的那个程度， 是 没到现在这么先进的程度，所以速度比较慢，然后这个乘坐体验也不是非常好，你速度慢是大家恐怕一想起这个绿皮车厢、绿皮火车，可能第一感觉就是太慢了， 那是跟现在比，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蛮快的， 太长了， 有对比才觉得它那个时间长啊。 对，那个时候还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绿，可能后面我们慢慢也出现了这个速度提上来以后，有更先进的这个内燃电力 是 取代以后，可能车厢的颜色也有了变化，比如说白色的、红色的， 对， 直达车啊、特快车啊， 嗯， 绿皮车厢，可能我想想，可能大家感觉都是

上，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总的来看，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今明两天本市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北京时间8点35分，路面上的情况来看，关注一下，受月坛南桥北向南事故影响，西北二环安定门桥到月坛南桥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西直门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三环太阳宫到蓟门桥目前东向西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就和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当年的中华之星号动车组可谓是轰动一时，它是当时国内铁路上跑得最快的列车。2002年11月27号，以2辆机车及3辆客车的短编组中华之星在新建的秦沈客运专线进行了高速试验，其最高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321.5 公里每小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时事。中国铁路第一速的记录，直到 CRH2C 型动车组在2008年4月24号于京津城际铁路上进行高速测试后才被打破。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刚才我们说了蒸汽机车的很多故事，很多人对老式的蒸汽机车有一份怀念，您知道开蒸汽机车要几个司机吗？ A 一个， B 两个， C 三个。 好的，那么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答对的朋友也很多。来，贝贝主任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们2个参观的名额。 是不是咱们应该先公布一下答案啊？ 已经公布了，刚才我已经放了。 哦。 啊，刚才对，贝贝主任说了，说这个答案可能还需要再完善一下，是吧？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中华之星。当时在新建的秦沈客运专线进行高速运行，最高速度创造了当时中国铁路的第一速，是吧？ 对对对。 啊， 其实咱们这个确切数字呢，应该是321.5公里。 嚯！ 每小时。 有零有整。 对，这当时已经是咱们国内的中国第一速了。 啊啊，所以我们说的是300多公里嘛。 对对对。对。 那么，基本上达300多的还是算对的吧？ 嗯， 是吧？因为我们也没有给他特别具体的数字， 对对对， 很接近了 啊。那您看看，我们把这个幸运的机会送给哪位朋友呢？ 送给第107号吧。 啊，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咱们1073。 哇，好好好，谢谢您。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吧，第10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说的是蒸汽机车，大家知不知道开蒸汽机车要几个司机？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呢？应该说开要一个的话有点累哈，因为那个 时间比较长是吧？ 驾驶一台蒸汽机车，这么一台庞然大物， 咱不能公布答案，只是说提示一下， 所以大家要考虑，要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想。艳红主任本来想说出来的，如果能答对的话，大家可以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展馆提供的两个免费的参观名额，也希望大家一起动动脑筋。刚才第二题第107位答对的朋友是赵宁，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副馆长苟艳红和业务部主任张贝贝，带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一起说说铁路上的历史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说，因为刚才呢这个艳红馆长说到了，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铁路发展是非常的快的哈，从这个蒸汽机车，然后就到这个内燃机车，到现在电力火车还有高铁等等。网友小飞侠说，以前一直坐的 KT 开头的火车，现在是 Z 字头了。其实我还是有点怀念有多种选择可以，有多种火车可以选择的日子。好熟悉哈， K 是快车是吧？ 快 车，所以是 K 哈。 对 ，T 是特快。 对， 啊、对，特快列车。 Z 是直达，这就一步一步更快了。Z 哈， 直 啊，所以这个不同的这个字母是有不同的意思哈。 比如说我们说拼音吧，把它拼出来声母韵母，特快特，特，那么就是 T， 我们把 T 把那 T 来表示。那么根据这种规律啊，我们现在可以想。D 是什么意思呢？ D A B C D 的 D 就是动车，动嘛， 动车 啊、 哦、 高铁 G 那么高嘛，就是 G， 那么这是一种咱们这个铁路上一个特有这个命名的一个习惯吧，也是用一个声母来代替它的这个车次的这个性质啊，特快直达呀，高铁动车呀，我们从这个字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要坐的是什么车，这样的。 是，网友阿明说，那像高铁啊、磁悬浮这样代表高科技的火车，咱们展馆有吗？最先进的这种火车技术，刚才说咱们也有一些哈。 刚刚我讲的这个中国第一代准高速动车组，2002年生产出来的中华之星啊，这是准高速动车组。刚网友提到那个磁悬浮啊，我要可能要解释一下。磁悬浮跟高铁啊，跟这个火车还是不太一样的。火车肯定是要有轮子的。 是 啊，无论是蒸汽、内燃、电力，它都有轮子，动轮在轮子，啊，火车的车轮是在轨道上奔跑的。但磁悬浮它是没有轮子的，磁悬浮它是靠磁力。让这个机车悬浮起来，然后在这个我们说贴地而飞。它是这么一个。靠磁力来这个推动这个机车运行的，它跟咱们这个轮轨火车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这个运行方式。 所以咱们展馆是就是有的是有实物，有的也是有一些模型来展示，是吗？ 这个目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实物机车。这个刚刚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最先进的这个技术啊。 是。 我们除了展示这个中华之星外。我们现在也在我们铁道博物馆也在准备开放一个中国高速铁路科普展厅，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明年吧，明年可能开放这个展厅，中国高速铁路科普展厅开放以后，大家就可以进咱们这个展厅来具体来了解我们国家这个高速铁路发展，高速铁路技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咱们都拭目以待吧， 咱们有地儿哈、啊，可以多开展展。网友多多米说，我们家就在九仙桥，去过铁道博物馆，印象特别深，有很多型号的车轮边上都挂着或大或小、形状各异的沙箱。这个沙箱是什么东西？沙是这个石头的石旁边的那个一个少多少的少那个沙子哈。 这位观众还是比较仔细的哈，发现了我们那个沙箱。对，这个沙箱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火车呀，它在运行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轮轨，它的这个轮对儿，就是它的轮子，它的这个跟这个轨道的接触面，跟这个钢轨的接触面是非常光滑的，那么光滑的接触面，它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假如我们想要让它停下来，想要给它减速，那怎么办呢？ 不是靠刹车吗？ 就是靠刹车，对，靠刹车。但是呢，为了这个缩短这个刹车距离，对，增加这个摩擦力，所以呢，就采用这种在这个轨道面上撒沙的这种办法，来增加这个。轮轨和轨道面之间的这个摩擦力，对，以此来达到减速。 对轮子不会有影响吗？ 不会，这种沙子都是特制的沙子。 网友听众 cos 问他说，就是说咱们的博物馆里头大多都是这个机车，也就是车头展品，是吧？因为刚才您也说到火车，车头和车厢要分开说，其实火车它最主要的这个技术。科研的这个成果也是集中在车头部分哈。 我们常常说就是火车跑得快不快，全靠车头带。当我们说的这句话只能特指这个高铁之前动车之前的这个火车啊。我们这个展品中国铁道博物馆，刚可能观众朋友们上期听过这个正阳门馆，我们这个博物馆就展示的一个重点的这个铁路上的重点的文物展品，机车，车厢也有，但是重点还是机车，各种型号、各种年代的机车，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火车的这各种什么运行原理、结构什么都特别的感兴趣哈。网友王军说，我还看过图片，以前的火车上有明晃晃的大铃铛，不是应该有汽笛吗？咱们也有一些这样的零部件展示是吧？ 车身上，我们这个展馆里面有些车身机车这个铃铛啊，铃铛不是所有的蒸汽机车上都要挂个铃铛的，可能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速度比较慢，可能说这个通讯信号系统也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就机车它要进站或者它出站的时候，它把它叮叮当当就做一个警示作用。但是后来这个铃铛就慢慢没有了。其实这个据我所知啊，这个挂有铃铛的这个机车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吧？ 那也有。 那咱们博物馆里头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东西可以看到吧？ 有这个铃铛也属于机车的部件之一了啊，它的结构部件之一了。其实我们除了看机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博物馆还展示了一些展品，比如说名牌，每个机车出厂时候它会有个就类似身份证的一个名牌儿，还有一些我们北京最早的环形铁路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我们做了一些铁路上早期使用的这个信号系统啊，信号灯啊，还有我们也展示在一些展柜里面也展示了一些这个他们使用过的铁路工人使用过的这些灯具啊，还有他们的服饰啊，很相关的这个铁路文物展品还是有一些展示的。 网友蓝赛说，能上火车里面参观去吗？能进去吗？ 我们目前开放呢有三台蒸汽内燃电力代表性三台的这个机车这个驾驶室。就是 可以上去。 司机开火车的这个空间，这个房间啊，我们说房间司机室我们开放的，都可以上去的。 网友巨龙说，有什么适合孩子的科普活动吗？我知道咱们这儿暑期科普活动挺多的哈。 对，是这样的。咱们在这个暑期呢，咱们展厅呢，为了就是为咱们观众朋友们提供更大的便利和希望这个小观众们在咱们博物馆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咱们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科普说教活动。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其中呢有这个 针对这个低龄段的这个孩子呢，有这个火车艺术创作，啊，还有就是针对这个高龄段的孩子呢，咱们有这个馆藏机车的这个 3D 这个机车模型的一个拼装活动，啊，另外针对这个亲子家庭，我们有这个啊，这个欢乐假日这个火眼金睛这个小游戏， 嗯， 所有的这些活动呢都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寓教于乐。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呢，希望咱们到我们展厅去参观的观众呢，能够收获一份知识，收获一份快乐。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对刚才介绍的这个领导人的专列特别感兴趣哈，到时候可以好好的参观一下哈。网友乐乐还发来一张图片，是他们家孩子去正阳门铁道博物馆，应该是玩模拟舱的图片。咱们这个铁道博物馆东郊馆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就是模拟的这种 互动 的方式，孩子们也可以参与呢？ 也有，但是我们不是很多啊。就是这个刚刚这个网友说在这个模拟驾驶舱，这是应该是个高铁模拟驾驶舱。那么这个模拟驾驶舱我们现在还暂时没有开放的，可能刚我说了，肯定要等到明年咱们这个中国高速铁路科普展厅开放以后，大家可能说那个时候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咱先去看火车头去。网友雪说，请问儿童要票吗？就刚才说的那些互动活动是要单独买票吗？ 咱们是这样的，就是针对这个儿童呢，低龄段的儿童，咱们这个一米二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一米二到一米五是半价，享受半价优惠。 这样，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参观的时间、门票还有交通等等这些注意事项说一下吧。 可以，可以。咱们馆呢，这个地址呢位于这个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北路一号院的北侧。咱们这个馆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为了方便观众朋友，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会延长半个小时。 周末到4点半。 对，周末可以到4点半。 周一闭馆。 对，而且呢，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小长假我们是全天开放的。 那么门票呢？ 门票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博物馆有全价票和半价票。全价票呢是20元每位。半价票就是10元。像咱们儿童和学生都是半价票。 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免 费的。对，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非常适合这个亲子家庭。对。 那个65岁的老人也免费。 另外咱们这边的这个公交的方式还有怎么开车之类的。大概讲一下。 咱们展馆呢，因为在这个东北方向嘛，就是在这个五环路的这个环铁桥啊，离这个五环路的环铁桥非常的近。 你一说这个，好多人就知道了。 对，这个环铁桥很近。 然后怎么到那儿？ 公交，比如说有403、402，凡是终点站到这个环铁，还有终点站到蓝藁乡政府那个方向的，因为没有直达公交可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门口的。可能您在这个下了车以后，您还得走一下，走个10分钟之类的，因为路上都有我们的指示牌。 但是咱们那离798比较近了哈。 对，798比较近， 就是顺着一块逛特别合适。 离电影博物馆也比较近。 真好。来，我们最后来公布第三题的答案了，跟我们这样艳红馆长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第三题是多少？驾驶一台蒸汽机车是需要几个司机，对吗？ 对，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呢？ 三个。 那么我们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呢？ 79吧。 79，好。 铁路上的历史记忆，从零号蒸汽火车到今天的高铁，我们的火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去到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可以看到一台台火车记录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故事。1804年，英国工程师特里维希克发明世界首台蒸汽机车。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机车曾经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本世纪初，全国各地的蒸汽火车逐一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这里，由于新型机车还没有完全到位，有些地区蒸汽机车仍然承担着煤炭开采和运输任务。开蒸汽机车那会儿，一次出城需要3个人配合，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一个司炉。